云南洲际班列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吴建烈。 将来会极大的促进中国跟老挝到泰国乃至延伸到环印度洋地区物资的一个快速流通，为东盟跟中国之间成一个桥梁跟大通道。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仅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就达到近40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33万个就业岗位。共建一带一路将沿线国家民众的命运紧密相连，也为民生福祉不断做出新贡献。江西一家农业企业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在赤道几内亚打造种植基地，通过示范种植和技术推广等，大大提高了当地的生产力。公司副总经理毕双同： 尤其水稻的引进，改写了赤道几内亚没有水稻种植的历史。我们生产的水稻被赤几总统赞誉为地上生产的石油。 经过八年努力，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进入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作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全球规模最大的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倡议也将继续造福沿线国家和人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国庆期间，各地革命纪念馆、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观众们在参观过程中追寻红色印记，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大家好，我是红领巾小讲解员戴志杰。 广西民族博物馆在国庆假期邀请当地少先队员作为小志愿者，为游客宣讲广西红色历史故事。广西民族博物馆工作人员李亚： 以一些这个爱国情怀故事为宣讲的主题，来大力弘扬我们以这种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国庆假期，甘肃省博物馆协会和甘肃省博物馆联盟联合省内14家纪念馆推出红色联展，用珍贵的馆藏图文资料还原百年党史中中华儿女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瞬间。河北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通过大量文字、实物、雕塑、场景复原等现代化的展示手段和体验活动，帮助游客更好地寻访先辈足迹，传承革命精神。游客刘淑荣： 感受一下老前辈的一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特别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天津市平津战役纪念馆策划推出了多个特展，其中沙画艺术展让观众在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重温党史。平津战役纪念馆讲解员叶浩林： 大家可以通过精美的沙画来了解到党史当中重大的历史事件，更加感悟到呢，正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我们的国家才一步步的走向繁荣富强。 山东临沂市河东区新四军华野总部旧址纪念馆假期推出了红歌课堂教学和革命情景剧《前河湾》展演，市民在这里不仅能学唱沂蒙地区的红歌，还能参与到情景剧的表演中。市民李永涛： 以后我将以革命先辈为榜样，继续发扬革命精神，传承好红色基因，立足本职，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国庆假期，浓浓的节日气氛洋溢在大街小巷，各地丰富消费场景，大力促销让利，扩大市场供给，消费市场呈现繁荣稳定发展态势。请听报道。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呈现繁荣稳定发展态势，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在首都北京，音乐节、文化市集等活动点亮了假日夜色中的多元消费业态。在首届风情亮马律动朝阳亮马国际风情音乐节，游客享受视听盛宴，品尝各种美食，体验运河文化。北京朝阳公园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谢强： 本次音乐节横跨国庆黄金档期，为促进北京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蓄力添彩。 结合金九银十传统消费旺季，上海金秋购物旅游季推出了200多项特色活动，覆盖全市16个区。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 消费者能够在家门口就有购物休闲的好去处，我们特意依托我们的重点消费地标，推出了潮流新体验亲子嘉年华。 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两部主旋律电影是今年国庆档主打的影片。截至今天四点，长津湖票房已超过11亿元，我和我的父辈票房超过4亿元。安徽铜陵金逸影城总经理张丽丽： 百姓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我们的家国情怀呢高涨，对于主旋律影片呢，各方面的一个上座率呢以及观众的期待值都是比较高的。 一个泥人的做成，从取土到烧制， 这个假期本地消费、周边消费、居家消费成为新热点。河南省第一个国潮文创街区郑州市平等街国运潮生非遗文创街区国庆期间正式开街，吸引了众多前来打卡的年轻人。 整个转了一圈，感觉就是非常好，现代和传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融合。 为了更好地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商务部着力畅通产销，丰富商品种类，确保节日期间不脱销不断档。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长王斌： 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落实好安全生产的这个前提下，因地制宜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以节聚市，以节兴市，以节兴商。 本台消息，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对中央企业做好当前及今冬明春保电、保煤、保暖工作进行部署安排。中央企业要最大限度保障电力平衡，严格落实限电不拉闸要求，积极配合地方政府优化有序用电方案。要加强发电生产设备管理，严格按照电网调度指令启动和运行机组，全力保障火电机组能发尽发、应发尽发。要把落实煤炭增产增供作为当前工作重中之重，在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前提下，依法合规加快释放煤炭先进产能，加大进口煤炭采购力度，最大程度组织资源，全力落实煤炭增产增供。中央企业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全面加强安全管理，坚决守住安全环保底线红线。石油石化和管网企业要保障国内气田稳产增产，积极扩大进口气资源，提高管网运行效率，针对今冬明春供暖季提前谋划，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此外，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城管委、北京节能环保中心昨天发出倡议书，倡议北京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广大市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和用电习惯，呼吁北京市暂停灯光秀，压减夜间景观照明时间。大型公共建筑应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标准。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作为当今世界在建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白鹤滩水电站计划于2022年7月实现全部机组投产发电。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白鹤亮翅金沙江，大国工程显伟力。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九月初，白鹤滩水电站三个泄洪洞启动试验性泄洪，震动、雾化、噪音等多项技术指标都在设计范围以内，整个泄洪工程的过流面完好无损，表现优异。泄洪洞工程是水电枢纽工程的三大主体建筑之一，承担着泄洪消能的功能。白鹤滩水电站总共布置三条无压泄洪洞，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无压泄洪洞群。三峡集团白鹤滩工程建设部泄洪洞项目部主任王孝海说： 我们解决了无尘不裂的事件难题，实现了零温度裂缝，我们还解决了混凝土施工质量顽疾，浇筑的混凝土被行业誉为镜面混凝土，先后获取20多项国家专利。 6月28号，随着第一号和14号机组成功完成试运行，白鹤滩水电站正式投入发电，目前已有4台机组投产发电，截至9月29号，累计发电66亿千瓦时，相当于4400万个家庭一个月的用电量。白鹤滩工程建设部机电安装项目部副主任专业师靳坤表示： 我们整个电站还正处于机电建设期，我们在2021年12月之前还要再完成总共10台机组这样的一个投产计划，到明年的7月之前 我们整个电站剩余八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作为我国西电东送骨干工程，白鹤滩水电站计划于2022年7月实现全部机组投产发电，届时超600亿千瓦时的年发电量将输送到长三角地区，一年能节约1968万吨煤，减少二氧化碳5160万吨。靳坤表示，白鹤滩水电站也将加入长江流域其他水电站的方阵，为我国水能发电做出重大贡献。 白鹤滩和乌东德、西洛渡、向家坝，包括三峡、葛洲坝，在长江流域这几个电站，现在三峡集团实行的梯级联合调度，把水能充分的利用，汛期能够把这个水能储存，初期呢，让各个梯级协同的进行发电和水能的一个释放，这样能够达到水能更优的一个发电的目标。 伴随着我爱你中国的深情礼赞和祝你生日快乐的真挚祝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祖国颂2021国庆特别节目10月1号播出，点亮荧屏和网络，总台电视端总体观众规模7561万人。截至10月1号22点，关于总台国庆特别节目的全网报道及网友讨论内容总共185.22万篇，累计阅读量近39亿次。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本台晚会有功勋人物的热血讲述，有模范榜样的善德引领，还有老中青优秀文艺工作者代表的鼎力加盟，各领域超强阵容在总台硬核技术的助力下，节目传递最硬核主流价值。 我的家乡是一座高速发展的城市，无数人热爱它的繁华，我却更偏爱在老建筑中走一走。 微电影《英雄之美，寸土寸心》打破常规舞台叙事视角，创新使用电影的蒙太奇手法，将角色置于一场时空交错之旅。主人公通过遇到5个不同的自己，串联起中国近百年发展历程。节目已经播出，相关热门话题阅读量近2亿。这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让90后观众王唯一十分感动。 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个平凡又伟大的英雄一步一步努力而来的，我们也要不负先辈的期望，做好当下，将中国人的精神传承下去。 短片致敬榜样力量中，钟南山、张桂梅、黄大发、叶培建等各领域的功勋模范人物纷纷倾诉他们对祖国的心声。 我眼中的祖国是14亿英雄的中国人民，有着不怕任何困难的中国力量，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是医者的初心。 我眼中的祖国是我走出大山的孩子们，我要看着他们用知识改变命运，走向光明的未来。 2021国庆晚会总导演张敏介绍，72载风华绝代，72载砥砺初心，向功勋致敬，向英雄看齐，向祖国告白，这就是总台这场国庆特别节目想表达的价值内核，也是主旋律节目的魅力与担当。 创新亮点的之一，去掉我们传统的这种报幕式的主持人方式，而采用的呢是一种新的阐述方式来表达我们国庆的主题。我们要走出舞台嘛，相当于舞台和场外的一些结合。 国庆期间，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岗位，强化战备执勤，用军人特有的方式表达爱国之情，强军之志。总台央广记者张凌宇报道。 根据上级通报，我支勤人员在延吉西寨广场处， 节日期间从边境一线到高山海岛，从中原腹地到大漠戈壁，各部队紧贴使命任务，加强练兵备战，守护祖国安宁和人民幸福。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武警吉林总队延边支队突出战备执勤，组织官兵展开针对性训练，确保边境安全稳定。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斯姆哈纳边防连连长廖翔： 节假日里，我们坚持每天组织对战备车辆、武器装备、巡逻马匹等进行检查，做到闻令而动，应战而出，出之必胜。 栋梁栋梁，我是栋幺，前方500米处发现染珠地带。 在西北某地，火箭军某导弹旅组织战备拉动演练，检验官兵应急应战能力。在闽南大地，海军陆战队某旅以一场渡海登岛作战演练为新中国庆生。在空降兵某旅，上甘岭特工八连把官兵拉到野外陌生地域，展开空降训练，锤炼打营本领。 空降兵某旅上甘岭特工八连连长向东， 在国庆佳节期间，我们作为上甘岭英雄部队的传人，通过组织战备综合演练，保持箭在弦上战备状态，就是要引导广大官兵发扬上甘岭精神，随时做好出征打仗的准备。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阶段会议本月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神奇生物在中国》今天播出《高原精灵的迁徙之谜》。总台记者周瑶、刘泽庚报道。 公羊站在岸边。 藏羚羊迁徙是世界范围内最为气势恢宏的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每年夏季，来自西藏羌塘、新疆阿尔金山以及青海三江源和可可西里保护区内的数万只藏羚羊，前往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腹地、卓乃湖等地产崽，结束后陆续返回原栖息地，与雄羊合群，完成一次迁徙过程。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介绍，藏羚羊迁徙原因至今仍无准确的定论。 2007年的时候，北京动物所吴永华他觉得可能是因为固态降水的差异造成了它的迁徙原因。2012年，夏乐博士发了篇英文文章来讲新疆和羌塘西部、中部的迁徙种群，可能是因为寄生虫、蚊虫的叮咬。但是在2年之后，他又把这个否了。 过去科考队员利用北斗定位跟踪项圈对藏羚羊的迁徙路径进行追踪监测，今年考察队则首次借助先进的 4G 网络无线传输技术，在藏羚羊种群可能喝水休息的地方安装了一套野生动物智能视频监控系统。陕西省动物研究所西北濒危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吴晓民介绍， 对这些新的产子地，我们要进行一个系统的全面的调查和监测，为这些区域的保护管理提供一个技术支撑。 随着对于藏羚羊种群迁徙的观测水平提高，研究阶段的深入，连新明透露，近期研究者对藏羚羊迁徙的原因也提出了一个新的猜测。 我们现在提出了一个藏羚羊迁徙原因叫集体记忆，只是他的妈妈和他的外婆要走，他就跟着走。 由于不断加大保护力度，2020年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藏羚羊种群数量增加至7万多只。 国庆假期，各地各部门从严从紧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请听报道。 在南京中山风景区，游客在各个入口都依次测量体温、出示健康码，井然有序排队进入。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安全保卫处副处长陈舟， 50%的客流限度，游客要提前做好预约。我们将继续劝阻人员聚集，做好景点场所入场的体温检测、健康码检测。 在武汉市洪山区张家湾街富地瑞城社区，所有楼栋门口张贴有最新的疫情风险地区名单。在武汉硚口区，多个小区大门口都在循环播放疫情防控知识。某物业管理部主任曾礼， 定岗定时对公共区域进行全面消杀，配备足量的消毒液、口罩、洗手液，保证防疫物资3个月的用量。 厦门市部分区域陆续解除封控或管控，厦门市政府副秘书长王廷亮表示， 解除封控管控的区域将转入闭环管理，继续严格执行测分验码、凭出入证件通行等措施。解除封控管控的居民应当继续做好自我健康管理，解封不解防。 当前正是黑龙江秋粮收获季节，黑龙江要求各地要针对当前秋收跨区域作业人员机械增多的形势，加强流动人员管理，对确需劳务用工的要落实好防护措施，确保疫情防控与秋收生产统筹推进，做到两手抓两不误。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0月1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9例，本土病例2例，均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截至10月1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890例。截至10月1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亿1220万6000剂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114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917列，客流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旅游城市间。 公安部交管局消息，全国主干公路交通流量昨天处于高位运行态势，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 为期六天的第13届中国航展今天闭幕，今天是本届航展公众日的最后一天，八一和红鹰飞行表演队将共上演约65分钟的空中芭蕾表演。中国之声上午11点继续推出第13届中国航展特别直播《长空战甲云争锋》。 今年前三季度，新疆外送电量达93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2.4%，创历史新高，缓解了部分省份电力供应紧张局面。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连日来，国际社会各界人士向新中国成立72周年表达祝福。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 我很高兴代表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在新中国成立72周年之际，表达最热烈和最衷心的祝贺。今年也是塞中建交50周年，塞浦路斯希望扩大与中国的对话合作，祝愿友好的中国人民继续进步和繁荣。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阿丽斯·夏巴纳： 我向你们的72周年国庆致以最美好的祝愿，祝国庆节快乐。实现发展最重要的是人才，中国重视发展教育，同时中国的创新研发投入巨大，也为经济繁荣创造了条件。 非洲工会统一组织总书记阿里兹基·马祖德： 热烈祝贺全体中国人民国庆快乐，也向中国政府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以我最诚挚的感谢。感谢你们为加强中非合作、实现中非互利共赢发展付出的努力。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3,649,970例，死亡70,793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01,338例，新增死亡病例1,146例。美国农村地区新冠肺炎死亡率几乎是城市地区死亡率的2倍。此外，随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不断上升，美国多地农村医院还面临着可用床位减少、难以将患者转移到大医院等挑战。 中国第11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268名维和官兵2号被联合国授予和平荣誉勋章。 在2021苏迪曼杯羽毛球赛2号进行的半决赛中，中国队3-0淘汰韩国队晋级决赛，3号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 2021年女篮亚洲杯2号展开半决赛较量，中国队延续强硬攻防势头，全场比赛始终压制对手，以93-69大胜韩国队晋级决赛，3号将对阵卫冕冠军日本队。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钟成、李浩、郭鹏，主播贺佳、文琪。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做好垃圾分类，耕作文明市民。 张叔，今儿又帮大家垃圾分类啊？ 可不，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了，咱们老党员呢就得积极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示范员、引导员和宣传员。你看看，你这个剩菜剩饭那是厨余垃圾，这大骨头啊算其他垃圾，放混了吧孩子？ 这样啊，叔您可真棒。 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